欢迎到我叉叉呢聊，我系杰德， 我系末日。 今日2025年7月21日星期一，咁今次就讲一个其实几争议性嘅睇动画嘅方法，就讲、是、就咩倍速派。 呢度系我他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因为其实而家系好多人系双倍速、三倍速。 啊，先讲个争议点，都唔可以叫最近啦，近一年半载啊，都会提到，而且个起源点唔系我哋动画嘅，但系入边嘅所有争议都可以适用于我哋 ACG， 主要系动画方面啦。先唔讲游戏嗰啲，我差啲讲咗某个人名出嚟，好中意播片播到你呕嗰啲，唔系讲嗰啲，我哋讲紧而家主要系集中喺我哋可以一般控制到嘅动画派， 都有讲佢一啲嘅，因为睇佢实况片我都系飞飞嚟睇嘅， 咁啊唔计呢啲啊，咁啊咁啊，总之个争议大家应该多少都应该有听过，如果你冇听过嘅话，咁我哋都简单啦，就系、是、有人就走出嚟话咁样去用倍速去播放系唔系好啱嘅，好唔知好似 Netflix 定乜嘢啊，就系提到呢、这个你可以倍速播放乜呢个周末最有效率睇片嘅方法就系、是、倍速播放咁样，然后就有啲制作影片嘅，应该系拍片嘅人啦，就走出嚟话屌，哇！我哋咁捻心血去拍段片俾你啊，你哋个个一个二个倍速播放，系咪好捻唔俾面啊？咁有人就话系、啊，你哋咁样播放好似真系唔系好几俾面人哋、啊，诸如此类。有人就认为我哋有权咁样做，亦都有人认为认为咁样系唔好嘅。咁我哋逐点分析啦吓，专题啊嘛，咁样。首先第一样就系、是、效率问题，即系尤其是嗰啲好长嘅连番吓、啊。虽然我认为应该就唔会有人睇 One Piece 啊嗰类去咁样补发嘅，但系尤其是最近咧GQX 啊好红啊嘛，啲、人就话咁我系咪要补翻当年嗰啲高达啦？系冇错，咁啊一套元祖，一套 set， 一套 set， 再加套马凡，少少地都要翻你一个礼拜啦吓。少真系要你翻工咁翻去睇你先，你一个礼拜先可能睇得完。虽然我话你听我唔需要嘅，但系总之计落去个时间非常常之长。现代人点有可能有咁长嘅时间去播？你谂下，元祖卅几话 set 同 set 好似各五啊几话，再加埋马凡嗰度两个钟头，咁加埋埋大佬呢度四八，已经讲紧纯播放时间二十几个钟头，净系呢三加一套。已经纯播放时间廿几个钟头，我如果冇计错的话，咁系咪真系现代人有咁多时间，所以慢慢补翻老翻咧？即系新翻还好嘅，新翻而家通常一季起两季止，大家仲可以定得顺。但系以前啲过翻一年系正常时间啫嘛，你试下补翻当年套乱码，睇死你啊！咁所以佢哋咪要加速个速度，补翻嘅速度。呢个其一，其中一种。咁啊，第二种咧就系、是、作为一种试源，呢、这个就调翻转啦。以前咧。唔系好多新番嘅啫，但系而家讲紧系动接都四十几套，我记得个中位值，以前我有统计嗰阵时嘅中位值48套，而家只有多没有少，一季50套新番，你有几多时间全部睇晒？但系你唔睇，你又唔知系咪啱你口味，咁咧有人就用倍速去加快速度去判断到嘢到底啱唔啱你睇。咁啊，去作为种筛选嘅门嘅途径嘅，咁啊，同样嘅理由。有人既要又要还要50套，未必要睇晒，但系我大部分有兴趣，我全部都想睇。因为我印象中咧，如果喺呢个50套入边咧，一般我有兴趣咧，最少都10几套，20套系唔出都唔出奇。如果你要全部睇晒，每套咧 cut 头 cut 尾，即系 cut open ending 或者系 open ending 就系播一次啦嘅情况之下，你要睇4.5个钟头睇一季，咁廿套即系20季啦，800几个钟头，每个季你都要攞800几个钟头出嚟。边个人俾得出？冇收钱嘅我都做唔到啊！冇讲笑咁啊，所以就要加速咁啊。仲有就系有一段咧，就系又调翻转系旧番会比较多嘅。以前嘅动画，由于可能佢会追到原作，最出名系星矢啦，同埋轮珠啦吓，佢会为咗令佢放慢动画嘅进度，去等个原作会疯狂咁灌水龙珠，当年嘅龙珠 疯狂灌水。这个呢啱好咧就嗱，讲龙珠啦，咁咧 Netflix 咧就最近就将龙珠二 set 旧嗰套摆上去，咁咧我睇嗰时就回忆起当年咧南美星5分钟八集播咗成年嘅搞笑， 后边又变3分钟噶，播几话之后变咗3分钟嘅，个3分钟又系播好耐啊，然后足球小将你跑半个场要跑几话噶嘛，我都跑唔到几话啦，大佬，我就当你净系入边正片时间啦，几话即系成个钟头噶啦，三话入边正片20分钟， 你唔会用一个钟头去摆半个场啊？类似咁嘅情况都系啊。咁为因为佢太过慢，个节奏本身太慢，所以佢要加速去 balance 翻佢本身慢一制嘅嘢。又或者系有啲作品佢本身嘅步调真系特别地慢嘅。我记得我上一套我睇到烦嗰套系夏娜。佢本身嘅作品唔系咁慢嘅故事啊，但系我真系唔放到三倍速，我会顶唔捻顺，真系慢得好夸张。佢灌水啊，佢嗰啲入边对个节奏嗰啲嘅灌水，令到佢讲到，哎呀，好捻闷啊，先生，即系最惨，我又要睇、啊。即系嗱，先讲唔系屌把，即系唔系嗰啲又要嫌咪要睇嗰只啊。嗰阵时系我觉得系写稿啊，所以要咩？所以喺咁嘅状况之下，我要加速去睇调整翻佢个体感。咁呢个情况咧，就近年咧就相对比较少啲啊，因为你一季都系得十几话，然后可能你改编嘅系讲紧你要改编五六本单行本，甚至5-6本轻小说。系最黐线嗰本系12本，我记得系可以咁黐线，十几本轻小说你塞落一季动画入边，你谂下佢唔好话放慢啦，加速都加到你呕啦，咁样相对就冇咩严重嘅，比较严重系以前嗰啲旧派嗰啲咯，所以后尾先出咗《龙珠》改啫嘛，你啱啱讲《龙珠》就系讲紧《龙珠》改啫嘛。佢系自己官方知当年有好大铲系水嘅，所以咧佢整咗个龙珠改出嚟 cut 走晒所有啲水出嚟嘅嘢，正正常常咁整翻。我觉得剪完之后得翻1/3嘅啫，系冇咗1/3嘅故事啊，直情系冇咗1/3时间啊，冇你入边嘅故事如何啦，而唔影响个故事大纲啊。你谂下几咁恐怖，当年灌水咁啊，基于呢几个共动机，会有人去选择倍速去播放嘅。咁啊，深入少少讲啦，就其中一个就系、是。现代人都市人的时间焦虑症这样呢，近年的感受会特别深刻少少，因为以前不觉的，以前是有一路都有，但是不觉，现在就是有对比有伤害，我来到这里之后发现这里的人是没有这样的问题，没有这么严重，最少就应该说香港的问题可能是全世界最严重，甚至没有之一，是只是觉得时间不够用，时间不够用，什么都要快嘛，我们吃个饭3分钟吃完嘛，咁样嘅情况之下，你睇片当然要快咯。另一样就系、是、所谓嘅错失恐惧症啊，即系话，虽然呢个字通常系用嚟形容投资嘅，即系话我错失咗，譬如 Bitcoin，譬如腾讯，譬如一啲升到白板声嘅，之前冇买到，譬如而家最近就 Nvidia 嗰啲，佢升嗰阵时我唔知道，冇上开车。好恐惧你自己会变成咁样嘅人啊，呢、这个就叫错失恐惧症。不过呢个动画入边系讲紧就系、是，哎呀。呢套番好似好好睇，但系我冇睇，因为我选择之下放弃咗佢，咁为免出现咁嘅状况，咁唯有就系全部睇晒咯。咁你全部睇晒唔够时间，唯有加速咯。啱啱讲啦，咁嘅情况有咁嘅心态啦，咁亦都有软件有硬件嘅配合啦，即系所有播放平台都会有倍速播放啊，成咁嘅功能放咗喺度，梗系如你咁样用噶啦。尤其是就是近年啦、啊、抖音啊嗰啲短平快嗰啲短影音。先唔讲你会唔会睇到你 TikTok 路啦，唔讲呢啲嘢，但係的确係大家習慣咗咁快嘅速度。所以先会有我哋上个礼拜新闻先讲完啦，咩注意啊呢、這个人名太狠了嗰啲呢。点解呀，因为可以用几分钟时间讲完一套可能讲2个钟头甚至3个钟头嘅电影，用几分钟时间你就大概理解咗佢讲乜嘢啦。好似系咁啦，但系实际上当然唔系啦，即系现代嘅人嘅节奏越来越快，越来越短，越来越散，所以佢越来越冇办法坐定定喺度睇一套动画，20分钟都好咯，都冇咁嘅耐性啦，更加冇话你正常成一季一次个补啦，4.5个钟头我好记得嘅，呢个时间我喺脑入边嘅，因为我要计我写稿时间，咁啊， 嗱，我嘅立场就系、是，大佬你啲番咁垃圾，你仲要我花20分钟嚟睇，我屌你啊！呢个理由好值得咯、啊， 即系垃圾唔值得花时间去睇啦吓。虽然咧呢样嘢就好打脸嗰啲啱啱嗰啲呼吁嗰啲人嘅。 但喂大佬，讲完先就，方文社到 Kira 就 bad girl， 即系咁。我如果唔用3倍速嘅话，我系唔会花时间睇呢个。大佬，你嗰3分钟纯粹谂成快剧情，如果我仲要用入3倍速睇，我好难挨23分钟咧。反正23分钟又好，压缩12分钟好，你而家剧情咁慢，我一样睇得明。咁我冇必要睇，我冇必要花上23分钟时间睇7分钟睇明嘅嘢啊，系咪先？ 因为啊，调翻转啦，啱啱讲完，姑且叫正方啦，即系支持呢个倍速度啊，咁啊，仲有啲当然有反方啦。咁反方嘅睇法就系、是，你咁样加速嘅话咧，系会有啲嘢会失去咗嘅。最简单、最明容易理解嘅就系停顿。 有啲作品係會有個停頓時間，那個停頓時間唔係攞嚟拖樹嘅、嗯。我舉個例子，都係難民翻嚟嘅《Lolo Biloy》，好似第一話就係講緊呢個佢哋鄉下有幾鄉下。个例子就是你用80米的速度去开一个钟头，是真的开了80公里的。跟住呢度讲完之后，是大概有4-5秒左右的停顿，跟住先再补翻一句，因为正常人你开车的话是会有红绿灯的嘛，你开一个钟一个钟头公里是一定会有地方会停低咗的嘛、嗯、所以一个钟头用80米行其实行唔到80公里。我唔记得佢 exactly 嗰句句子系点样啊，大概意思系咁，即系佢讲完呢句嘢一个停顿之后佢先解释返，因为比较难理解啊，佢就系想讲个冷个成个空气凝结咗嗰种效果。呢、嗯、类型嘅嘢喺倍速之下就好难感受到啦，因为佢正常就係特登放几秒空白就係、是、你要时间你諗啊，点解开80 km 一个钟头开80公里咪好正常囉、 嗯、 跟住你要，因为你要先有个思考嘅过程，然后佢再讲返你听，哦，因为交通灯嘅存在就係讲緊呢度乡下度你成个80公里过程都冇一个交通灯，我唔记得係咪86、60，不过唔紧要，呢个唔系重点，佢係讲緊呢样嘢咁。你想哦，系、哦，正常会有交通灯，80米又开唔到80公里嘅、哦，即系你会有个咁样嘅效果啊、 嗯。 如果你倍速嘅话咧，就会破坏咗呢一部分。类似咁嘅情况啦，唔一定要咁极端嘅，仲有啲就系一啲感情嘅留白啦。诶，当然有啲真系坚系水时长兼乜嘢嘅，譬如阿啱嘢有个著名嗰度，嗰、那个好似63秒啊，定几多秒我唔记得咗啦。 63秒啊。 啊，揸勾住咗佢，似非静止画面，仲要系原版系连 BGM 都冇。我系咪部机怀旧咗咧？即系嗰度真系水有少少水市场嘅，但系如果你从动画理论，你依然可以讲哦，佢就系讲紧佢入边嘅内心系咁挣扎犹豫，乜乜七七如何那样。虽然我觉得啱嘢纯粹拖时间啫，不过唔紧要。总之类似咁嘅情况，你如果你倍速嘅话，那个效果就会减半甚至不存在了，会变成佢讲完呢个嘢，隔咗1秒半秒，你就马上讲个答案出嚟，你自己本人思考唔切。会冇咗佢本身停顿嗰度，又或者啲情感嘅效果啦，好似啱啱咁链定唔链啊，喺度内心无限挣扎嗰啲嘢，呢啲嘢都全部冇晒留白嘅嘢。呢个系其中一部分啦，系嘛？另一个咧就系、是、本身嘅好多细节，你会好容易忽略咗。有部分制作组咧系喺啲场景啊，即系呢个系影片会比较常见，动画就比较少见啊。即系佢每一件嘢。件道具点样摆，嗰件嘢点解会出现喺度，佢入面代表啲咩意思，个角度向边度，可能都会有啲弦外之音嘅呈现喺度嘅。咁、嗯、如果你倍速嘅话，你咪好容易睇漏咗呢啲嘢。呢类咁嘅情况啦。咁仲有一个呢就比较偏技术少少嘅。其实而家就相对冇咁大镬㗎啦。呢个就係技术进步啦。以前喺倍速播放的时候，所有声都会链高咗嘅。譬如而家我用 Auto City 播倍速嘅话呢，所有声都会链高晒嘅。但系如果我用 VLC 播嘅话呢，就冇呢个问题㗎啦，已经系。即系。 而家冇㗎啦，而家就算你用不论 YouTube 又好,Bilibili 又好，基本上你倍速基本上你听到讲咩㗎，系快咗㗎，即系变咗急口令㗎。 系啊，因为佢会通，其实都系会高咗音嘅，但系佢通过咗呢个补偿演算去调返转逆向地压低返你嘅声，其实理论上 Auto City 都做到㗎，不过我懒得做。主要系因为基本上我哋唔会倍速俾你哋听到。我听的时候会倍速播，为咗加快我剪切嘅效率。而家我剪片嘅话呢，我用 1.75 倍速播嘅去听声嘅。如果用呢个速度之下，我剪一段片大概譬如一个钟头，我要剪两个钟头。淨係剪啊，唔计字幕啊，成啊嘢要做要两个钟头。如果我唔倍速播放嘅话呢，最少最起码会变3-4个钟头。咁啲时间边个俾返我先。咁当然啦，呢个就系另外一个专业嘅问题，就另一部分事情间可以再概括多啲。咁就系讲紧呢类情况之下，会改变咗入边嘅声线、气音啊、语调啊嗰啲嘢会有所改变。呢、这个都系事实嚟嘅，同埋有时系都系一样系效果嘅问题啦。譬如当年中二病嗰套，唔系谈恋爱嗰套啊，咩二零日日常。嗰陣時嗰、那個機關槍嗰一輪嘴，如果你係用正常倍速放，仲用速度放同倍速放，那個感覺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喎。呢、類型嘅嘢啊，調翻轉 由慢去到快，快到極致嗰陣時都係一樣情況，就係、是、如果你用倍速放嘅話，你習慣咗咁快嘅語速嘅話，到佢真正出機關槍的時候，你個感覺就會弱咗。呢、這個仲大鑊啊！因為咧，如果係平時啱啱我嗰啲慢嗰啲嘢咧，你只要喺嗰個時間放翻慢，你仲可以感覺到。但如果你已經習慣咗 1.5 倍速，咁你去到真正快的時候咧，當然佢會更快理論上，但個感覺就唔會快咗咁多。个机关枪一轮嘴叭叭叭叭叭叭，哇！加拿大二嗰段嘢啊，嗰扎嘢你就个感觉会弱咗嘅。呢、这个都系另一样。总之简单讲就系喺动画或者影片啦嘅表现上，当初点解咁样设定？点要用呢个速度？点解要有个呢个时间放慢呢、这个效果呢、这个空白？系当初就设定好系咁样嘅。而你如果手动去加快减慢都好啦，都会。改咗佢个嘢，有啲似有啲人成日好中意吹啲拉面铺啊，啲师傅啊咩几要几硬几软，后龙嘅探嘅我决定，你唔准改，一啲都唔准改。咁啊，蔡澜话斋啦，就系旧嘢嚟到，我中意点食点食，关你卵事。咁啊，所以咧喺呢样嘢之下，咁啊，仲有一样就关都几强制系标准速度嘅电影院。 系啦，冇得改嘅呢样嘢就嗱，呢样嘢就点解我中意入戏院嘅原因啦，就系、是、首先喺戏院。佢点播速度点表咧？你冇得改。第二就系喺戏院，你唔好落，你唔会攞部手机出嚟嘅。 虽然有咁嘅人啊， 因为咧，你如果你喺屋企咧，虽然你喺屋企里面咧，如果你攞条片滑咧，就会忍唔住攞部手机出嚟滑下滑下，碌下碌下，或者你睇下其他嘢。你就系你屋企咧，就你系啊，屋企都方便就系，屋企太多系分心，但喺戏院又入唔场，黑晒个 mon， 你唯一嘅分心嘅咧就是你抱喺面前嗰波爆谷系咁多噶啦。 系呢、这个亦都我唔中意喺戏院入边食爆谷，唔单止系唔中意隔篱食嘅嘈到我，我自己本人都唔中意食嘅。不过呢个就个另一样嘢啦吓。 个问题呢、这个就对我嚟讲爆谷系一定要嘅，呢、这个另一个问题。呢、这个就系、是、我、 哦、你中意睇你中意睇爆谷戏啊嘛，我唔中意啊嘛。 系唔讲，呢个姑且另一个，呢系另一个问题嘅。咁、我先唔讲佢，即系我自己系一个爆戏，我就每个礼拜一尽可能入一戏院一次嘅。咁当然啦，有时搵到我哋系连试过，我哋系。我唔好想睇嘅食仔都睇埋啦，咁本来琴晚打风又谂住搵到咩人工杀机而睇咗佢，结果打风睇唔成，因为套戏都上咗一段时间就冇乜戏院上，即系上嘅时间都几隔摄噶啦，得翻啲咩湿鸠时间，咁每个礼拜搵去睇，咁因为入戏院睇，我专心睇套戏，有时你唔专心睇佢，结果咪瞓咗觉咯，如果睇唔掂就，咁实系几样嘢。 今日呢个就关尊重唔尊重事啦，老老实实。如果作为一个制作影片嘅人，无论你制作出嚟嘅几咁垃圾都好，有时真系得罪讲句多，有人讲有啲嘢真系垃圾嚟嘅，都好啦。我一番心血做出嚟嘅嘢，唔想俾人咁样敷衍咗佢。但系事实上就系越来越多作品唔值得你咁尊重佢，唔值得你咁坐定定。就算你系咪入戏院去睇专心睇都好啦，因为调翻转我喺屋企睇翻咧，我都系好专心嘅，老老实实。虽然我嘅专心就是另一种专心嚟嘅，就会变成有个阶级喺度嘅，就系、是、变成你会认为某啲作品你系特别尊重佢，你会特登入戏院睇，就算喺屋企睇都好，熄晒所有灯，一个人静心落嚟，专心熄晒所有晓响晓着晓剩嘅嘢，全部熄晒佢，净系睇到嘢，中间唔停唔剩。一口气睇到落去，当然啦，通常咁样做嘅嘢，通常系电影啦，因为两三个钟头仲可以嘅。如果一套新翻四个半钟头，就未必个个人都做到。虽然我试过八个钟头啊，但系会变成就系有两个阶级咯，变成有啲嘢作品啊，你会特别地认为系值得咁样做嘅咁样啦。 嗱，咁讲啦，头先你讲咪话，头先你咪提过嘅话，喂，有啲咩停白啊、谋白啊咩，系有啲嘢嘅问题。如果你套作品，你系会好睇嘅作品。你是自然就觉得冇放咁快，我睇唔明咁乜，你要自然放慢啊！但系好乸多作品系觉得就咩，你唔好浪费我时间咧，嗰只嚟噶。 咁啊，咁啊，呢样嘢咧就可能会有少少知识的诅咒嘅成分喺度嘅，就系点解咧？我哋睇咁多作品嘅人，你系会好容易下意识就知道边一部分系想停白嘅，甚至你可以脑补出嚟，佢本来如果系一倍速播放嗰阵时候，中间嘅效果系如何？呢、这个就睇下。仲有一样就类似嘅嘢，就再个类似啱啱讲声线嘅问题，但系更加严重嘅就系 BGM 音乐啊，任何音乐只要加出个之后咧，个效果就完全唔同噶啦。 最常见嘅例子就係无线嘅电视剧好鍾意将套主题曲 remix 嘅，即係将佢播慢啲，就係嗰啲凄惨啊嗰啲场后就播慢啲，好热血嗰个时候就播快啲，一套片搞掂，因为佢哋懒，因为佢哋唔想俾钱做多几首曲。日本就比较少嘅，因为通常就係热血嗰阵时有热血嘅 BGM， 抒情嗰阵时有抒情嘅 BGM 嘅，但係无线就好懒嘅，就会加速减速就算够数㗎啦。咁假如佢係用減速去令到個主題曲變得好似幽怨啲咁樣嘅狀況，但係你一點五倍速睇喎，咁就會變成你抵消咗呢樣嘢。咁啊呢樣嘢咧就唔似聲音，聲音咧聲調嗰啲嘢可以救得翻出嚟，背景音樂嘅速度所帶嚟嘅氣氛嘅感覺咧係救唔翻嘅。你只能可能係一啲睇咗好多好多好多片嘅人去腦補，哦，我而家熱兩倍速都係呢個速度，咁可以想像到原本係個點樣嘅嘢。咁你由感受變咗做理解，兩者係唔一樣嘅。你理解唔一定感受到，你感受到唔一定理解到，咁會若干地失去咗少少嘢嘅。仲有一個就同啱啱擺位，即係影片擺位有少少相似，作畫細節，尤其是嗰啲只係出現好少精素嘅嘢，最常見就係動畫動作嘅場景。呢、這個例子就係Crossover， 我提過好多次㗎啦。如果有聽新番嗰陣時，我都成日經常會提㗎啦。Crossover 一提到，我都會提呢樣嘢㗎啦。佢成日會話俾人硬藝啊、作畫崩壞啊之類之類，其實一個巨量動作嘅畫入邊嘅一個中間精，佢要做到好大嘅扭曲，然後你喺嗰個中間精停低嚟嘅話咧，你就會覺得個畫係崩壞咗㗎啦。有好多啲所謂崩壞咁樣挑出嚟嘅，其實咁。類似咁嘅情況就係佢入面一啲細節，如果你用倍速嘅話，本來想俾你睇嘅嘢，你睇唔到，睇唔切，感受唔到，呢樣嘢都係問題嚟嘅，都係一樣，都係我做咗出嚟，但你冇睇到。好啦，咁啊，反方講完啦，咁啊，輪翻到正方啦。正方嘅講法非常之簡單嘅啫，啱啱提過嗰個啦，蔡蘭嗰句， 屌你鳩，正方嗰句就係、是、你異世界轉生鳩片，仲要我花廿三蚊睇你，咪唔好玩啦。 中立少少啦，用翻蔡澜嗰句啦，就系旧嘢煮到嚟，我中意点食我自由，我中意点食关你卵事。我记得，我好记得记得蔡澜嗰个类似咁嘅说话。 同埋一样就系、是、嗱，应该咁讲啦，唔好咁用咁极端讲法啦，即系唔好用世界啦。有啲片系叫做咩鸡肋嘅，睇又唔系，唔睇又好似我点样咁，我咪叫快放咯。尤其是啲咧好，尤其是呢个鸡肋片其实唔少噶，即系全世界讲鬼灭之刃。你唔讲冇话题，但系问题就系你要慢慢同佢续集落去睇，你又觉得戆居，咁最紧咧就快放咯。譬如睇完，哦，咁又咁你同事讲开，咪答到几句，证明你有睇，咪 OK 咯，敷衍咗了事咯。依啲冇问题嘅一样嘢，我觉得有最大问题就系、是，妖你鸠真系大佬，一季有啲人系好，有啲人有强迫症噶嘛，就系、是、由一开就话斋，我睇咁多套番，我睇少套番，我又冇话题，我成班阿宅咧，我又唔知道而家呢轮流行啲咩嘢，即系话喂。呢套胆大都好人讲喎、啊，喂，你冇睇过啊？你点话你用阿泽嚟嘅咩？咁咪焗住睇，咁咪依种咯，咁快放飞引咗佢，咁咪知道哦，呢套嘢胆大党啊，讲啲咁嘅嘢啊，咁搭咗两对钉咁啊 ，OK， 咁咪得咯，夹行货咯 ，hea 咗佢算咯，咁样啫嘛，纯粹系。 吓咁啊，因为我知道我嘅情况系非常特殊啊，所以我嘅情况阵间先讲，我哋先讲啲大路啲噶啦。咁另一样嘅原因就系、是、可以叫承接啱啱我嘅论点嘅，就系、是、动画作为一个消费品。即系你唔好当佢，你唔好讲佢艺术性之类嘅嘢先，都系一个消费品。理论上应该用呢个最讨好读者嘅形态去存在。观众中意睇两倍速，你就应该俾佢睇两倍速，而唔系走去屌鸠佢。即系话你我煮个面出嚟，就攞翻拉面王个例子啊。我煮个面出嚟系大家中意系好浓、好重油脂嘅猪骨味，咁你咪煮个猪骨味出嚟咯。点解你一定要话诶、哎、你包仔唔识食啊？呢、这个清汤只系识食啊乜乜七七。你买到嚟就系想食啲咁嘅嘢，你何必要走去屌鸠佢哋咧？即系尤其是你将佢当成一件商品的话，麦记唔会走去屌你攞奶昔去点薯条噶嘛？虽然有信心俾人狗仔咁样做，但系都系咁句，人哋有咁嘅自由噶嘛？虽然我依然系反对攞微波炉去煲茶，屌垃圾我哋仆街打巴捻，一样咁嘅情况嘅啫。是真系系咁啊！真系好相似咁嘅情况啊！人哋点样做，理论上系人哋嘅自由。应该你卖件嘢俾人，佢系娱乐商品嚟嘅。你卖咗俾人，人哋点样睇，人哋中意点样睇，应该用佢哋接受嘅嘢。你可以去令佢哋觉得，或者令佢哋理解到点解套嘢唔应该播倍速。调翻转讲，系咪每一套作品观众都系无差别地倍速？唔系。 有啲作品你心入面总有啲作品，就算你系平时惯常地倍速，你心入面总有啲作品你系觉得我应该系正常倍速，甚至系入戏院睇先 OK 嘅。你心入面总有啲咁嘅作品，可能系事前咧一个咁嘅感觉，亦都可能系事后先啊呢套嘢应该要唔加速去睇一次嘅。你心入面总有啲咁嘅作品啊， 系咯，你套片掂嘅话，就自然会有零百零会用一倍速睇嘅。我经常成日有啦，就系、是、最初用两倍速睇睇啫，睇到大约五分钟之后发现唔得，就放一倍速睇。成日有间唔中，唔好话成日有啦，有咁多好好嘢嘅，但系间唔中就有一套嘅呢啲。 即系用漫画王追入边其中一个讲法就系、是，漫画家嘅唯一武器就系漫画。你要抗议呢啲嘢得，你应该用翻你嘅作品。你作为一个电影人，你应该用电影去话俾大家听，你套电影唔应该去倍速，你套嘢系值得唔可以倍速去开嘅，系冇错。而家时间专注系咁稀缺嘅状况啊，注意力经济啊嘛嘅状况之下，时间系一个非常宝贵嘅资源嚟嘅。你唔系讲紧我俾$45啊，而家唔止$45啦，我俾几廿蚊去买套俾去入戏睇完，唔系咁简单，系讲紧。我仲要抌若干嘅时间，我睇到复仇者联盟要俾四个钟头时间出嚟，嗰四个钟头系远远贵过你嗰$100起飞嘅，大佬。 嗱，呢个唔系问题啊，系最惨嘅咩？大佬，复仇者联盟算好咯，花月杀手先恐怖啊！大佬，我三个钟头啃你系，套系好睇，但系哇，顶你个肺，套次就已经慢噶啦，真系。如果翻好，如果唔我嗰时仲系我真系唔知点样，我可以喺电视度硬啃三个钟头《花月杀手》，虽然真系好睇，屌嗱真嘢套戏好睇嘅话咧，你系会觉得三个钟头系好咗系你啃落嘅，就有个咯。你如果你即系你话啲观众用倍速或者三倍速飞呢条片，你嘅反应就系咪你节系你套节节奏有问题，令到观众飞咗你呢片？ 当然啦，唔系完全100%系呢个问题嘅，咁但系。大环境你改变唔到噶嘛？大家中意睇抖音啊，睇啲短影片啊嗰啲嘢，你吹 抖音年代啊，呢个系十倍速年代、啊。 你改变唔到呢样嘢，但系你可以最大化你自己本身嘅价值。嗱，咁啊，讲一啲我自己本身个人嘅经验啦。不过又先要戴个头盔，都讲翻清楚啦。我唔知大家有几清楚啦吓，可能有人知噶。我哋都系用写稿为生嘅。都是会睇完套片跟住写文去写嘅。对我嚟讲睇返有时系工作嚟嘅。所以工作返生个几多时间呢就会好影响我嘅收入。 呢个系嗱呢个另一个问题个工作就。 如果用正常观赏嘅时间再加埋我写稿嘅时间，我嘅稿费系低过最低工资嘅。所以就系、是、如果我用倍速时间呢就勉强叫做啱啱好高过最低工资啦，我哋嘅稿费好撚低嘅啫。所以呢个唔系绝对嘅理由嚟嘅。所以我会需要最快去完成佢。有时系真系冇办法嘅，譬如好我试过非常之多次八个钟头之后交稿，我连睇都未睇。八个钟头之后交稿，你睇一套两季返淨系睇呢都要八个钟头喎。八个几九个钟头应该系，咁我点写一次啦？我唔加速系睇唔切㗎。最痛苦嘅时候就试过一次 rewrite，key 写一套啊 ，rewrite 套嘢系好睇嘅，但系好无奈，我真系跟手我只要交稿，我冇办法，我唔加速嘅话，我睇唔完套嘢，我睇唔完套嘢写唔到稿，我点写唔到稿就交唔捻到稿。呢、这个就系我个人好被逼无奈嘅情况。虽然更加多嘅时候就系习惯性嘅加速嘅，但系我要帮翻自己辩护下少少。虽然系咁，但系我亦都会有逐帧播放嘅时候。在有几多人系睇动画系会逐帧播放嘅？攞石头掟我啦！好简单嘅啫，我只要意识到，因为我睇咗好多，其实阿杰特都系啦，我大家睇咗好多，你会知道有边个地方系非常重要嘅，我会揿翻到一倍速，即系嗰啲渲染紧气氛啊，即系高潮位嗰啲嘢。有时我会只要话条件允许，我会揿翻咗一倍速去感受嗰种气氛，甚至系一啲动作场景 ，UFO 射我最常咁样做噶啦。佢嗰啲打起嚟嗰陣時，我要逐帧係佢睇佢點樣去變化，然後去得出我嘅結論。哦，佢作畫流暢係因為咧，佢每一個帧之間咧都係流暢嘅，因為一般嚟講，動畫係三拍一嘅，三拍二到三拍一啦之間啦，好多時佢唔係每一帧都有變化嘅。但係我要想睇佢流唔流暢，一般人感覺嗰個畫場景流暢定唔流暢嘅話咧，我逐帧睇睇佢每幾多帧。 去改变一次画面，就知道制作组抌咗几多钱落去，抌咗几多心力落去。当然正常你可以感受到流畅嘅作画同唔流畅嘅作画，你可以感受到嘅。但我要逐帧去播放，去研究翻佢到底变化有几大，个流畅度有几多啊？呢啲嘢我可以逐可以用逐帧去睇。当然亦都有时要去逐帧去睇佢某啲彩蛋啊嗰类嘢咯。咁我系好弹性嘅，由每秒钟播一帧。去到每秒钟播五秒我都试过，五倍速都有试过，所以我的情况就好弹性，个数唔系话好固定嘅。虽然我话睇 YouTube 惯咗 1.5 倍速，就话纯粹听声嘅啫嘛，嗰啲唔重要嘅嘢嚟噶嘛。咁但系如果讲睇动画的话，净系睇动画的话，我会尝试喺我理解到嘅范围之下，尽量提高个速度。假如我理解唔到，就会降速。最高我升到三倍速都可以嘅，通常可以去到三倍，但系通常系 1.5 到2倍之间，睇佢作品节奏如何咯，同埋睇我赶唔赶时间交，要赶时间交稿啦。我只能讲你听，有乜嘢系会大获得过你开天窗咯？所以点解话我嘅状况我会非常特殊，就系因为你睇动画唔会因为你睇迟咗。而会开天窗噶嘛？唔会噶嘛，正常人都唔会噶嘛。但系我哋会啊嘛，即系唔系为自己辩护，但系有少少习惯咗。我睇动画系陪坐，所以我一开始听到呢个问题嘅时候，哦，我知啊。咁但系我有我无可奈何嘅原因噶喎，大佬。所以点解话我嘅例子比较特别少少咁啊？ 我哋唔系我成日都话我哋唔能够做例子，好简单。我睇动画咧，基本上我系可以叫做咩？十倍速我都可以判断到动画讲乜嘢嘅。 十倍速就难啲嘅，就系夸张咗啦。 三倍速啦，就基本上我三四倍速咧，睇我系完全唔会影响到我作品咩时候应该放慢，咩时候应该加快，同埋就我哋对一套动画嘅评价咧，系唔使睇都可以凭画面宣传同埋呢佢个标题判断到动画值唔值得睇嘅。喂，大佬，我哋唔需要好似呢，好似我哋冇强迫症要睇下所有动画先知。屌，大佬，一睇个标题，一知道你套位唔值得睇啊！屌，即系当初鬼灭咁样，即系怪鬼好劲，结果睇咪系嗰啲嘢。我冇睇，我从来唔觉得我冇睇鬼灭问题噶。好红。 嗱，虽然真系鬼灭系好值得去讲，因为调翻转佢入边嘅作画有啲部分作画，我觉得真系值得放慢，唔系倍速，唔系正常速度，系放慢去睇。个技术嘅表现 ，UFO 社最中意噶啦，原技啊嘛，可唔可以睇下你嘅几咁原技咯？逐格去分析你有几咁原技咯，冇问题。但系正常系每人唔会咁样做噶嘛，正常人唔会咁样做噶嘛，因为你冇咁嘅需要啊嘛，你唔需要分析佢作画如何那样噶嘛。咁调翻转亦都系，因为我哋睇咗好多，所以咧我哋知道大概呢个位正常速度嘅话，佢表现出嚟应该系点嘅。如果理解唔切嘅，咁咪揿翻慢佢咯，动态噶嘛呢啲嘢。但系嗱，以我所知就的确有好多人系睇唔切啦，理解唔切啦，咁咪算勾数咯。会有好密轮亲咗嘅感觉，呢个系另一个问题。即系你本身肯唔肯去花时间，或者主要系花心机去加减个速度。即系我嘅情况就经常都系咁嘅，有时真系会就咁一倍速正常咁播，但有时去到三倍速唔一定关个我赶唔赶时间事嘅，有时系关个作品本身。啱啱讲嗰个例子咪就系夏娜咯，即系我几一世啊大佬，我第一次一套作品，因为我个播放喺唔改变声音嘅前提之下，最快速度就系三倍速，我系恨不得佢可以播四五倍速嘅。其实当年啦，而家就可以做到啦。而家当年系做唔到嘅，当年三倍速以上嘅话咧，就会跳画面，会跳嗰啲声会变咗鸡仔声。当年嘅技术限制嚟嘅，而家就做得到啦。一样，我系会恨不得佢播超过三倍速。有呢啲咁嘅作品，呢个要客观承认呢啲作品嘅存在。咁但系同时都系有啲作品咧，佢真系好烧脑嘅。你正常播一套，随时都要播，都要重播几次。所以点解我就算我系用 1.5 两倍速，甚至三倍速去睇套嘢，有时我最终睇完成季翻，系用咗四个半钟头嘅。都系差唔多，拉上补下其实差唔多嘅，就系因为我要停翻到底睇翻清楚，我要搞清楚我要睇嘅嘢，我要 get 到我要嘅嘢，我先会继续去落去，唔会因为佢快咗，应该话其他地方加速系纯粹为咗悭空翻啲时间出嚟，去俾我有啲地方要不断咁碌，我有时有段片要碌十几次，我先搞到清清楚楚佢入边想表现啲乜嘢之后，我先继续去嘅。咁好少人睇到咁深入噶嘛，好多人都系过咗啊，过咗咯。有时好多时都系喺讨论套嘢的时候，有啲细节的时候讨论，吓、啊、有啲咁嘅嘢咩？哦，你翻去咪几分几秒咯，系有啲咁嘅嘢，哦系，都仲冇睇到添。 经常被人开火的部分通常是后者，就是你因为加速而直接睇漏咗嘢，咁你不如冇睇咯。有时真系会有咁嘅吐槽啊，我个人少少吐槽就系，如果你觉得睇漏咗嘢，或甚至话到嘢根本就唔值得你去睇嘅，咁你咪冇睇咯。即系佢你冇收钱嘅，呢唔系翻工嚟嘅，你选择嘅，你睇佢系，冇咁逼自己咯。如果你逼我自己非要两三倍速不可嘅。唔需要咁逼自己，你直干脆唔好睇就得噶啦。你可以悭翻埋个时间。你两倍速睇咧，你都要睇两个钟头一季。咁你不如悭翻嗰两个钟头啦，做其他嘢啦。即系 我冇必要睇，即系冇必要辛苦自己嘅。尤其是对当面有套嘢系唔啱好睇嘅时候，即系好啱。但系而家我睇少咁多动画，喂，点解睇少咁多动画？就系、是、喂，明知套嘢唔系唔乸掂嘅，我冇必要浪费时间去睇。就算三倍，即系讲就系、是，就算三倍速都系时间嚟嘅咧，冇浪费我啦。 啱啱咪讲咯， 都系时间噶。 你两倍速去睇一季翻，你都要两个钟头噶嘛。 就系、是、预期翻晒大啲时间睇，而家咁样就系、是、好啊。系今日好多强翻咪就系、是，实际上真系强翻，可能得应咁讲。我根据我嘅过往经验，一季五十套动画，实际上真系值得你花时间去睇，即使系用倍速睇，应该都唔多过五套。 嗯， 其他四十套都系叫做咩啊？唔睇冇损失嘅。真嘅， 呢样就调翻转就系啱啱讲嗰种焦虑状况咯，即系我嚟咗之后多少系有啲治疗咗嘅情况，就系、是、因为我终于发现就系、是、有啲嘢其实你真系唔使咁执着嘅，唔好睇嘅嘢，即系你要倍速睇先睇得掂嘅嘢，咁你不如干脆唔好睇咯，简单啲。 即系例如话而家咁，我喺 Netflix 见到 Netflix 香港上咗 Steve Freedom， 唔通我花两个钟时睇套咁閪嘢啊？唔好玩啦、 啊。咁啊调翻转讲，对。制作嗰方嚟讲，都系要适应翻大家比较急嘅节奏咯。咁呢个冇办法噶啦，即系高明嘅人，即系当然呢个真系额外嘅。你高明嘅人可以用一开始好快速地捉到玩家嘅心思，令到佢哋愿意马上睇落去，而且系觉得做出嚟嘅密度，你唔好拖水，唔好灌水，呢啲废话嚟噶啦。你亦都系做出嚟嘅资讯密度足够现代人咁急速嘅节奏。你要适应，甚至系配合对方睇嘅方法，咁你先可以噶，而唔系话成日喺度走去屌佢，你睇唔明我啲咁慢嘅嘢，咁你要做呢啲曲高和寡嘅嘢，咁你就真系怪唔得人噶喎，老老实实。所以呢个方面咧，我个人系会比较站于正方嗰边咯，即系可能系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有倍速播放啦，但系我又唔系正得晒嘅，有部分作品我觉得你真系应该要放慢佢，唔应该去倍速去睇，你唔好物轮吞咗。我睇我个讲法就好简单啫，加速可以，唔好超出你能力，唔好放弃作品本身去加速。如果你嘅作品系值得你，或者你见觉得放弃咗佢啲细节都冇问题嘅，你应该要做嘅唔系加速去睇佢，而系咪靓睇佢。即系我个人嘅感觉系咁。如果我唔系睇，对于一啲唔需要，即系你唔系翻工嘅，你翻工睇片嘅冇得救，冇得帮你啊呢啲。但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唔系，我哋呢啲系咁嘅啫。但如果你唔系有啲咩逼住你嘅，你真系唔需要去为咗所谓嘅悭时间去睇佢嘅啫，你最终你都要付咗出时间啫嘛，咁样咯。 所以我咪而家咪睇少好多动画咯。 系啊， 唔想三倍速睇嘅就唔睇，悭翻时间、 啊、 做其他做正。 你悭翻啲时间去嗰啲真真正正你觉得非常重要好睇嘅作品，去仔细咁睇佢，咁样会健康少少咯。即系我嚟到之后嘅感悟就系、是。即系佢哋啲睇佢哋啲慢活人生，做一件事可以做成日嘅，即系咁啊啊咁啊！今日礼拜就讲呢样嘢啦，咁样 俾你水咗成集啦，好老实嘅。 其实几值得讨论嘅，不过就 咪有佢咯。我结论就系、是，预期倍速不如唔好睇 啊。顺便一提啦，我哋而家做 podcast 咧，都系一个制作者啊。我系非常赞同各位系用一点五倍速睇啊。如果你睇一次的话。好认真嘅，虽然我哋净系得声啦。 我哋啲人话已经话我讲嘢快噶啦，顶你个肺。 最少 AI 话我讲得快啦吓，但系我听我自己嗰个系 1.75 倍速听嘅，我听一次就咁简单。我听唔错，我自然会放慢，非常之简单嘅啫。 我而家用手机 app 咧，嗰啲电子书 app 咧，听个电子书咧系够好拉快嗰只嚟嘅。我照听一次噶。 一样情况啫嘛，就算系睇 YouTube 都系噶，有部分比较烧脑嘅，比较即系譬如睇量子力学啊。讲啲知识性啊，你要思考嘅嘢啊，嗰啲嘢，我相对速度会比较慢少少嘅。如果系嗰啲鸠吹嗰啲，1.5倍速、2倍速、3倍速，我咁样放噶咯。 你都是鸠吹的咯，那是鸠听的咯，咁简单啫嘛。我纯粹有啲 BGM 喺我耳边度响下，等我洗碗嗰阵冇咁闷啫嘛。如果系咁样嘅话，配速咪配速咯，就咁简单嘅啫嘛。即系呢个睇按需要嘅啫。 我而家做嘢都系噶，我做嘢听，我做嘢听网台、听电子书，全部都咁样啫嘛。就系等只耳仔有啲嘢听下，冇同埋就系可以叫做咩？变咗冚嗰啲唔想听嘅声音，即系啲同事嘈声啊，做咗嘢啊，声音冚咗佢，等我有啲嘢咩转移我视线，等自己做嘢冇咁嘈啫嘛。 所以啱，所以重申一次啦，就系我哋呢边系唔会因为你配速播我哋 podcast 而屌鸠你嘅，甚至我个人建议我哋嘅 podcast 嘅收听速度系 1.5 倍速。点解我哋唔可以讲咁快？因为我把口讲唔到咁快啫。你听 1.5 倍速系完全冇问题，我完全唔会话嬲啊，话唔尊重我性嘅。如果你做得到，我完全 OK 嘅、啊，就咁简单。 肯听就得噶啦，你 啊，唔系肯听就得啊，系讲紧我自己都认为我个 podcast 系应该 1.5 倍速听嘅，仲简单啫嘛，即系、 我冇所谓嘅，即系话成我讲嘢快，我讲嘢我再快啲，我唔知讲嘢咗讲乜噶啦。我而家讲嘢已经开始乱咁讲嘢，已经嘢咁 hea 噶啦，仲快，唔好玩啦，大佬。 我作为剪你嘅 set 一个，我都要公开抱怨下，你讲嘢一快咧就窒，一窒咧我就要剪到手都软嘅啦。唉，不过算啦，唔紧要。 呢个系我自己问题嘅，呢个系我处理速度慢啊嘛。 咁样啦。 好啦，咁今个礼拜差唔多啦。好，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